澳洲路边社精华片段。 每年咧喺雪梨市咧都会搞呢一个嘅 Chinese New Year。呢、 这 個農曆新年嘅慶典啫，咁佢真係咧搞足成個禮拜。嗱，咁喺咁多年裏邊咧，都係叫做咧 Chinese New Year 嘅咁樣樣。近呢四五年咧，我哋就慢慢開始發覺咧，就越嚟越多其他區嗰啲活動咧，就由呢一個 Chinese New Year 咧，就變成呢個 Lunar New Year 啦。咁最主要咧就係因為其實澳洲嘅農曆新年咧就唔係淨係Chinese 慶祝嘅，因為有越南人啦，有日本人啦，韓國人啦，全部都係用呢一個嘅月曆嚟到做呢一個嘅即係計時嘅方法嘅咁樣。咁其實咧，雪梨市嗰個 Chinese New Year 基本上係全雪梨咧，即係最後叫做 Chinese New Year 嘅地方啦。咁所以上個星期啦，就去咗一個活動啦。咁就有一位唐人嘅領袖咧，就做一個簽名運動。咁跟住咧，佢就咧希望咧可以喺呢一個活動咧就 keep 翻佢叫做 Chinese New Year 咁樣嘅嚇。咁佢用英文講嘅時候咧就好好地嘅，咁佢係咁樣講嘅，佢就話：The city of Sydney is removing the word Chinese from Chinese New Year, and we're hoping that everybody can sign a petition to fight against it。即係咁樣樣啦。咁但係講翻中文咧，就開始有啲唔協調啦。因為點解咧？佢講翻中文，佢係咁樣講嘅，話嗱，雪梨市咧每年咧都搞農曆新年嘅，咁但係今年咧佢就會將佢改啦，佢就將呢個農曆新年咧就唔要咗中國兩個字。 唔係， 我嘅意思係咩咧？就即係話咧，澳洲嘅中國農曆新年咧，本身咧就係叫做中國新年，咁但係咧佢哋而家唔叫做中國新年啦，佢就叫做農曆新年啦。 吓 啊，唔系，即系意思系咩咧？就即系话本身咧呢个农历新年咧，佢系会讲 Chinese 嘅，但系而家就唔讲 Chinese 呢个字啦。咁因为咧，我哋大家都系 Chinese， 即系 Chinese， 即系中国人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咧呢个雪梨市咧可以 keep 翻 Chinese 呢个字嘅。系啦，即系佢讲咗三次嘅呢样嘢，系即系佢系讲讲下先知道呢句成句说话嘅谬误系咩嘅。个谬误咧就系农历新年里边根本就冇 Chinese 呢一个字嘅，而我哋中国人咧都唔会叫做中国新年，都系叫做农历新年嘅。咁所以其实叫呢一个活动做农历新年咧，其实系大家都 happy 嘅，而我哋中国人自己啊都系叫呢一件事做农历新年嘅。因为雪梨市咧系一个市政府嚟嘅，佢搞嘅所有活动咧都系由呢一个纳税人咧就系俾钱分定呢一个嘅活动啦。咁其实呢度唔系中国，呢一个社区咧系所有人都有份嘅。中国人或者华人系凭咩要叫呢一个活动 Chinese New Year？嗱，咁所以应该点做咧？其实咧系有一个一家便宜两家著嘅方法嘅咁样样。嗱，因为咧嗱，我咧就非常之尊重咧我哋伟大嘅祖国嘅， 吓 咁我哋伟大嘅祖国咧就非常之多有好多资金嘅人啦，即系正所谓。我什么都没有，我有的就是钱。嗱，中国人要保护我哋嘅祖国嘅尊严，就一定咧系要抌多啲钱支持我哋呢一个保护呢一个 Chinese New Year。咁啊，好简单嘅啫，只系需要一两个有钱人咧，就系抌500万俾呢个 Sydney City Council。咁然之后就话咧，呢个 Council 你搞呢个活动啊，我捐500万俾你。但是我要叫做 Chinese New Year， 一张张银纸咁劈落佢度，500万唔得嘛，1000万，呢算系咩钱啊 ？What money is this？ 呢个系讲我哋国家嘅尊严啊！我哋今日国家富强起来，系唔系应该可以使用呢一啲钱嚟到买翻呢一个中国新年翻嚟啊？我要叫做 Chinese New Year，因为这个是我们的面子。咁但係咧，因為咧呢個 Sydney City Council 佢自己都好有錢，未必會見錢開眼，都冇問題嘅。呢啲有錢人咧就話：好，你唔要我嗰500万啊嘛，我自己搞，將成個 Darling Harbour 租曬，1000万唔得啊嘛， 2000万， 我唔信你2000万唔租曬成個 Darling Harbour 俾我，掛曬中國旗，日日放煙花，放足一個鐘頭，每10分鐘播一次中國國歌，特登運隻熊貓翻嚟俾大家睇，入場嘅咧鬼佬都歡迎，但係一定要簽張紙，就係、是、只承認只係得一個中國。呢啲咪叫气势咯，我使乜乞讨你改名啊？我哋最英赶美嘅强强大国，我使乜求你一个小小嘅 council 啊？对我哋嚟讲，只不过一粒鼻屎咋，我哋俾面你先同你倾偈咋，我哋搞，我哋一搞大你1000倍都可以。 咁跟住之後亦都喺呢一個嘅報紙啊、唐人電視啊、電台啊，就要嗌所有嘅中國人一定要杯葛呢一個 Sydney Council 搞嘅 Lunar New Year。有邊啲人係參與呢一個活動咧？就揾啲黑社會咧，就唔俾佢入，睇下你點搞。你同我哋中國作對，岂有此理？ 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晚播出，下载及留言 ansetcanton.com。 澳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setcanton.com。 欢迎大家翻嚟收听9月17号南风窗的第二节节目，我哋有糖水同埋思华喺度。咁听日就系苏格兰918蘇格蘭獨立公投的日子，我們今天的節目的題目就是蘇獨、港獨，港獨不港得的，港獨 港得， 港獨都要拉， 港獨 當 然 港 得，現在香港都獨有，什 麼 都有。 我們剛才第一節呢就講到其實蘇格蘭和大英帝國的關係，他們處事的手法，他們的心態似乎同香港同埋中華人民共和國佢哋之間嗰度啲人啊，佢哋諗嘅嘢好大程度好大分別喎，係咪咧？思華 係，我覺得係。其實咧，你如果話係英國人完全冇大一統思想咧，我都唔覺得係完全冇，因為起碼個英女王應該有，因為佢都唔想。據講嚇，佢都唔想喺佢嘅手裏邊咧，就即係三百年嘅江山喺自己身手上邊又冇咗三分一啦嚇。 而家話有可能就算蘇格蘭獨立，佢哋都可能會揾翻伊麗莎白二世做佢哋嘅 Queen of Scotland 喎， 係啊，好得意咯， 保持翻呢、這個帝王嘅制度，君主立憲。係， 因為其實咧，我哋頭先都講過啦，佢雖然而家係要投票公投，係唔係要獨立啫？投票咗、公投咗，如果真係獨立咧，佢哋都係要諗下嗰個國家嘅政體噶嘛，究竟係共和啊，定係仍然係用翻君主立憲啦，定係乜嘢嘅政制咧，都係要考慮。不過佢哋而家首先就考慮咗係咪獨立先。我亦都覺得好得意嘅咧，就係英女王咧非常之做咗一個好好嘅典範咧，就係無論佢嘅睇法係點樣，或者相信佢唔係好想喺佢手裏邊咧係冇咗咁大嘅國土，但係佢完全係確守呢個嘅即係帝王啊君主喺英國裏邊咧係唔參與政事嘅呢一個咁樣嘅原則，佢一句説話都冇評論，但係咧佢就走咗去蘇格蘭嗰度咧就睇下呢一啲嘅賽馬係嘛，有一幅相咧，佢哋成家人就走咗去蘇格蘭嗰度咧就係睇呢個賽馬，即係場面係非常之温馨嘅。 係咯，佢叫佢哋諗清楚。他叫蘇格蘭人想清楚， 但是就沒有對這件事有表達，他只說後果可能很嚴重， 跟著那些人就很敏感，覺得是不是恐嚇呢？你是不是恐嚇？想清楚啊，你 跟著英女王那個駕勢當然不會恐嚇，怎麼用這個詞語去高貴的女王 的？跟著那些皇室人員就出來解話， 英女王永遠不會 行錯一步路的，他神世都那個感覺就是你會覺得作為一個女王，她真的有皇室那個風範的典範出來，幾不願意都好，她都不會是有失自己的身份和有失自己的體統，就是她出來我不知道，因為我們香港現在所有的體統啊、禮崩啊、樂壞啊，什麼都出齊，即那種醜陋的話跟別人那麼高級的皇室比，但是即使在泰山崩於前呢，即女王那種格局啊，同埋嗰個皇室嗰個風範咧，總係會即浮現咗出嚟啦。你不得不即我自己覺得啦，不得不佩服呢個大英帝國嗰種嘅即帝統咧，係相當之體面咯。即我會咁樣去睇呢件事。咁同埋頭先我哋都講到啦，無論係點樣係中意或者唔中意都好咧，雙方即係反對同埋贊成獨立嘅雙方咧。完全冇即係惡言相向喎。嗱，雖然都有一啲政客啊，譬如佢嗰、那個即係嗰個嘅National Party 嗰個叫 Alice Salmon 咧，佢都係即係鼓吹獨立啦嚇。如果佢係獨立到嘅話咧，佢真係即係蘇格蘭嘅英雄。咁但係事實上咧，佢哋基本上咧 相當實際上主要是從經濟角度考慮。唐水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尤其是好多而家有好多金融機構同埋三大政黨佢哋嘅黨魁啊，或者係輿論啦、啊、主要嘅報紙啦、啊，其實都係提出有關金融嘅有可能出現嘅金融問題咯。咁其實大家都會睇到當中就係話一個全球化貿易同埋一個民族自決之間嘅一個衝突，可能係誇張咗，但係就係一種對立，一種對立咯，係大家又需要貿易，但係大家又好清楚知道大家自己係唔同嘅民族，需要有自己嘅意向。 因為咧，其實頭先你講到啦，雖然係唔同嘅民族，又或者係有唔同嘅經濟利益，但係佢哋都糾纏咗300年噶嘛，而且事實上咧。蘇格蘭咧，佢永遠叫自己做蘇格蘭咧，因為佢都相當獨立，佢經常都係好似一個自治嘅地方咁。佢亦都係有自己嘅議會，又有自己好大嘅權限。咁但係咧，佢都係要獨立咧。呢一個亦都係令我個即係點解意志咁堅決咧？即係譬如你哋兩個結咗婚之後，大家都即係唔係太開心咧？已經分開，唔單止分開房啊，分開屋，甚至分開個埠咁同地方住。但係即係有啲人咧，仲要堅持離婚嘅。仲要係大家都未有新嘅配偶或者冇新嘅對象，咁你覺唔覺得好特別咧？ 我覺得就係貿易冇所謂啦，作為一個國家嚟講，即係我去買嘢，同邊個去邊間鋪頭買都得，即係或者一齊共事做同事，或者去工作去揾食，咁我同我可以同咩人一齊都得咯。但係講到如果話一齊要上床嘅，咁就梗係唔可以啦，梗係要有愛情啦，梗係要有 feel 啦。咁而家個 case 就係咁樣咯。咁你話可能同大英帝國一齊好多著數嘅，咁我又可以用英鎊嘅。咁但係始終我真係冇 feel 嘛，我講到其他嘢嘅時候，我就唔覺得我係英國人咯。咁呢樣嘢同我好多香港嘅朋友咧，我諗佢哋嘅睇法咧又會好唔同。佢哋嘅睇法就會好多時會覺得其實香港無可避免地係要係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一部分啦。咁英普先行啦，咁喺呢個情況當然係。英就咁揾食嘅語言先行啦，包括即係國際語言英國啦，同埋自己嘅宗主國係普通話嘅語言啦。所以係佢都對於佢哋嚟講係冇辦法嘅呢樣嘢。你有冇啲？ 所以咧，糖水咧，我就好贊成你頭先所講啊，即係如果冇 feel 咧，就徒有呢個虛名咧，其實都係好無謂。因為事實上，阿陳雲先生都係咁樣睇。陳雲咧就係話，其實蘇格蘭已經係非常之獨立噶啦，獨立到即係基本上佢獨唔獨立，其實嗰、那個都可能最後都唔係話好大嘅分別。好似你頭先咁講，可能佢獨立咗之後，甚至再要揾翻伊麗莎白二世又做翻自己嘅女王。咁其實真係我覺得，如果從中國人嘅角度咧，就係覺得你做咩咁搞嘢？但事實上咧，陳雲先生嘅觀點就係話。為了是志氣，你說就是要一個即一種志氣，是為了一個族群的共同感情和意志，所以他說呢就是要求獨立，就是要告訴你們，我和你是情不投意不合，我們就算有多少經濟利益都好，我們可以慢慢結了婚都可以慢慢分清財產，但我就是要由現在開始和你分開。而且這個呼聲是越來越大的，其實蘇格蘭公投試過幾次為了獨立都不能夠成功，當然今次呢似乎是兩個不同的陣營最個對決咧，係嗰個票數暫時嚟講係最接近的，是很叮噹碼頭。咁所以亦都係真係見到呢個民族自決啦，即係我就係要有一種咁樣嘅志氣咧，唔同你唔啱 key 嘅，唔啱 feel 嘅，我就要同你分開。咁呢一種係令人咧，我自己好覺得係相當之恐慌。我唔知道你點睇咧，阿譚水。 我覺得固然係啦，一定要有 feel 啦。咁其實你一個國家嘅運作都係需要噶嘛，因為你譬如話我要交税嘅，我嗰啲税款可能係去幫助其他嘅國民嘅，或者有需要嘅國民嘅。咁我啲税款唔係我交嗰啲税唔冇理由攞咗去幫啲同我同佢冇共鳴嘅人噶嘛，幫咗三唔識七嘅人冇。 呢樣嘢係唔合理嘅本身。 你而家講緊香港啊？香港而家好多人咧攞緊啲 public 即係 social welfare 咧係唔係香港嘅本土嘅人咧所創立嘅。 咁 個財唔係香港人創立嘅，佢可以攞到嗰度嗰啲即係公共嗰啲資源啊，或者係福利。 嗱，咁我就唔知香港人覺唔覺得嗰啲人對嗰啲人有冇 feel 啦？咁呢樣咁從宏觀啲嘅角度去睇咧，其實呢個世界即係現實世界呢、這個地球就係由民族國家組成嘅。咁你都要去劃啲國界㗎。咁你劃啲國界嘅時候，咁你點樣劃咧嗰條國界？咁你點樣去定義一個人係咩人咧？咁就係睇咁根據香港人好其實我都好中意佢。好懷念嘅末代廣東，我哋彭定康所講啦。咁其實一個國家好簡單，就係、是、咩叫一個國家？就係、是、一個我依叫咩咩嘢叫民族國家咧？就係、是、一個最大而嗰度啲人係互相可以產生共鳴嘅一個圈子，嗰、那個就係一個民族國家咯。咁我哋 所謂有 feel 係啊，所謂即係我嘅語言，我啲比較市井啲嘅語言咧就有 feel。 唔係市井，modern。 咁所以其實有時我覺得香港有好多香港人會離地，即、就、係、是、有啲離地，佢會講覺得自己係世界公民。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呢個地球，咩係世界公民咧？就係、是、你做好一個公民，你嘅國家嘅公民。咁你就係一個好嘅世界公民咯，即係你唔可以超，即係你唔可以跳咗出去，突然間話我係呢個地球嘅公民啦。咁呢樣嘢係唔存在嘅，暫時喺呢個地球上面，我覺得係咁。 其實我好贊成你講咧，即係有冇 feel？ 我哋自己移咗民嚟，我嚟澳洲超過20年咧，就覺得如果我要嗱，以前就。不是很強烈，因為跟中國內地的人的接觸是基本上沒有，我自己在香港一路長大，但來了這個澳洲之後呢，就開始跟外國人交往比較 多， 多平時接觸多數是香港人，但是這幾年以來呢接觸大陸人越來越多，回香港就更加是覺得已經是即是香港變化很大呢，我越來越覺得如果你說真的說我們自己的 feel 呢，我相信除了語言不同啦，我哋同外國人啊，同澳洲人語言係唔同啊，佢哋講英文，我哋講中文。但係如果你話要講親切或者唔係親切，我唔用呢個詞語，或者我哋話講價值、講睇嘢嘅同唔同，我哋嘅喜中意或者唔中意嘅嘢，我好肯定我自己同對澳洲人嗰係接近過對大陸人。而且大陸人嗰種咁樣嘅即係氣質同埋氣息咧，係越嚟越得人討厭同埋得人驚。你真係有一種好大嘅感覺咧，就係避之則吉。所以好多人咧嚟到澳洲，如果想住嘅話咧，佢一定寧願同鬼佬住。即係如果附近啊，或者住，如果你住大廈更加係啦。因為鬼佬一般嚟講係比較靜啊，比較唔會咁騷擾人啊，比一般啦，我講一般啦，唔好抽稱我話某個好衰啊，一定有咁嘅人。一般嚟講，一定係比較自律、比較安靜，唔會咁中意騷擾人，又唔會咁嘈，甚至食嗰啲嘢都唔會咁濃味啊，行路又唔會咁大聲。咁即係話，我哋嘅價值喺嗰度係會較為彰顯咗。但相對嚟講，如果你隔離有個大陸人住喺你隔離嗰個大廈單位咧，我諗你真係覺得好災難性嘅。如果佢係一個嗱，而呢啲係份量好多㗎，即係數量就相當多嘅，你會。即係話，有啲人咧，你雖然個樣同佢差唔多嚇，即係同一個 blood 啊，即係個血緣應該可能係差唔多，但係其實你同佢嘅價值咧係已經係非常之格格不入。咁嘅時候咧，我覺得我哋會更加係較接近呢一個嘅歐美嘅先進國家嘅人士，甚至日本人啊、韓國人，我哋都會覺得係唔一定叫做親切啲，但係會覺得係同佢哋交往係舒服啲。相反咧，同來自大陸嘅咧係越嚟越覺得係。冇辦法融合 嘅， 而呢個亦都 係 香港人咧嗰種可悲啊！ 係，我諗香港人某程度上都同廣泛嘅華人咧係有某程度上嘅共鳴嘅，但係香港人自己要到最終你要決定自己係咪香港人，係香港人定係中國人嘅時候，第一當然你要諗啦，咁第二就係話。另一方面看就是你不需要想那麼多，就 就係、是、好簡單，就係、是、話如果你前面企咗一個假設你一齊等巴士嘅。有一個香港人企咗喺度，另一個香港人企咗喺度，另同埋同時間有一個另一個湖北嚟嘅人企咗喺度。其實我都唔知道，我都唔係好清楚湖北大概喺邊個位嘅。不過我知道， 南至北咯，係廣東至北嘅啫，係好遠。 好似有 中國嚟講都係南邊， 好似有個咁嘅地方。咁你覺得邊個會係同你產生共鳴嘅人咧？就係、是、咁簡單啫嘛！你會唔會覺得嗰個湖北人係你同一個族群嘅人咧？定係你會覺得 好似你咁講、啊？如果嗰條隊裏邊咧有一個西方人啦，舉例啊，澳洲人或者英國人或者美國人，一個日本人，一個韓國人，一個香港人，一個大陸人，我好肯定一般嚟講嚇，唔好講話某啲特殊性啦。一般嚟講，你會覺得所有嘅人都會覺得有共鳴個。真係，如果你排一條隊，你就知啊！我喺呢度成日排隊啊，去洗手間啊，去好多地方，你就會發覺啊，點解有啲人硬係唔守秩序㗎啦？佢明明成條隊好齊整，啊，硬係有個人要插隊，於是你就會覺得，咁呢個咪就係價值嘅所在咯，即係或者講嘢即係比較規矩啊、大聲啊，又或者我同你講啊，泊車搶位啊、攞位啊呢啲，你完全睇得出嘅，你完全知道個價值所在，同埋你會中意親近邊一啲人。你就睇到所謂氣味相投，或者係係咪嗰個即係 feel 個 feel 喺邊度咧，就好明顯。咁同埋咧，我自己都想講一講咧，即、就、係、是、我總係覺得我哋呢一代或者我哋上一代人咧，就係、是、相當之蠢嘅。即係除咗一個蠢字咧，我都唔知道用咩字嚟形容。頭先我就係講過我識我講嘅一位教授啦，我好尊重佢㗎，佢個學亦都非常之好。咁但係佢嗰種大一統嘅思想咧，唔單止佢嗰一代，即係我哋，佢大概係我爸爸嗰一代啦嚇。然後再係我哋呢一代咧，好似你頭先咁講，總係覺得啊，做中國人都係必須嘅。其實我就已經係越嚟越係有問號啦。我第一當然啦，喺個政治上可能你唔係話必須係冇辦法，嗱冇辦法同埋必須係兩回事啦。咁個情形之下咧，我就覺得。呢、这、一個就正正係啊陳雲所講嘅所謂中國情花毒，好似咧你唔中意中國或者你唔承認自己係中國人咧，你本身好似自己就會怪責自己咧啊點解我背叛我哋自己嘅祖國咧，好似好唔要得，因為呢個係我哋由細到大嗰個教育嗰、那個大一統嘅思想。咁、我唔知道你有冇咧阿唐水，你覺得點啊？ 我以前都有過我頭先咪講過俾你聽，就係、是、嗰個海棠園嗰度背咗一忽咧，好傷心噶嘛，咁但係咁即慢慢自己遊歷多咗啦，老咗啦個人，咁又個蘇格蘭又嚟咗澳洲啊，咁你會發覺即係其實蘇格蘭都係同英國人，唔係，講到亂曬添，澳洲人本身都係同英國人同種噶啦，佢哋文化上都係一樣噶，佢哋都係睇莎士比亞噶，佢哋都係睇Jane Austen 噶，都係講英文噶，好，因為完全係同種啊！但係你去試下問下個澳洲人啦，你試下問個澳洲嘅西人，即係英 Anglo-Saxon， 英國 係 英 Anglo-Saxons 點講？即係嗰啲英裔人士， 英裔嘅澳洲人。你話喂，咁你係咪英國人啊？咁樣或者你係咪 British 啊？咁樣佢當你傻噶啦，你同一個文化嘅根源係一回事，你自己嘅國族係一回事，你現實政治上你係咪可以獨立係又係另一回事咯。 而我自己最欣賞嘅喺呢一個嘅即係今次個蘇格蘭獨立運動裏邊啦，頭先我就已經講過啦。第一，雙方並冇惡言相向啦，可能個心裏邊大家都唔中意對方嚇，但係。起碼做出嚟咧，完全唔會做啲混混突突啊，將人哋踩到地底泥啊嗰種咁樣嘅，或者聲勢洶洶嗰種感覺，完全冇。第二咧就係、是、相當尊重每一個人嗰個個人嗰個價值或者個人嘅取向，而呢一個亦都係我覺得我自己生活咗喺西方社會咁多年啦嚇，我又來自香港啦，喺香港個感覺都唔係咁強烈，但係嚟到澳洲咧有一種最強烈嘅感覺。再加上今次呢一個嘅蘇格蘭獨立運動啦，我真係相當享受呢一種嘅。原來作為一個普通嘅人，喺一個正常嘅西方社會咧， 真係有自我價值嗰個體現咯。我唔知道你明唔明白啊？即係原來我哋自己嗰一票真係可以發揮一個作用，而且嗰個作用係可以改變歷史。嗱，當然啦，澳洲都曾經試過想共和啦，咁但係公投之後結果唔得，因為澳洲人咧好鬼中意英國嘅，咁我哋唔好理佢。但係上原來手頭嘅一票聚集起嚟咧，係真係有力量，甚至係改變國家嗰個政體喎，同埋係真真實實嘅喎，唔係好似香港而家嗰啲咁死人核突故事，講起都即係講起都毛管動。咁你會覺得我哋只不過一個普通人民啫嘛，一個普通嘅正常常嘅人。但是我們居然可以在個歷史裏面如果有這樣的機會是作出少少的作用呢，我真的覺得在這些的先進社會呢，人的價值真的很大，還有如果是懂得去感恩的呢，是會覺得很大的恩惠，因為我們來自那個地區不是，而我們說的那個中國呢更加完全不將人的價值呢是放在沒有，即是任何人都沒有價值的，除了是當權派。咁於是你會覺得喺呢一度真係覺得由蘇格蘭呢個獨立運動開始睇翻我哋自己身處喺澳洲咧，真係覺得好大嘅一種嘅好大嘅幸福嘅感覺。我唔知你覺唔覺得？ 哇哇！你講到咁大啊！你突然間講到 係真嘅，因為我哋冇啊，從來都係。同埋我而家睇到香港嗰個江河日下咧，搞嚟搞去搞咗30年嗰個所謂普選，而家搞到一劈屎咁樣。行出嚟嘅人咧，一係就軟弱無能，一係咧就即係完全係無力感好重咧。於是你會覺得其實樣樣都搞唔成。當然我哋想搞，係嘛？咁但係樣樣都搞唔成啦。咁同埋你會覺得人嘅價值係冇嘅，冇尊嚴，冇價值，乜都冇。張曉明可以話：你哋民主派唔死得啊，你哋應該慶幸啊！即係你唔死得，我冇揾刀插死你，應該要多謝。 其實我諗佢又唔係咁嘅意思嘅，會唔會啊？佢即係話呢個政體嘅存在。 唔係佢話你嘅存 在 已經 係即係。我覺得有少少老屈 嘅。啊！你唔好以為唔係喎，喂！佢講出嚟嘅嘢呢啲叫舉白紅你就，即係佢樣樣嘢都覺得係皇恩浩蕩噶嘛？你覺得係咩？他用貴的價錢，要你用貴的價錢去買他那些這樣的屎水，他都會說是你應該是感恩戴德。你不覺得他們這種高高在上完全不當人民是人的這種這樣的感覺是完全地越來越露骨嗎？我真的很大的感覺、啊、這樣不知道你 怎樣。你說到這麼大， 我又不怕跟你鬥大了，就是你說到就是我哋個人嘅權利啦，咁其實我哋真係要講翻，即係再扯遠少少，講翻去美國，我哋講翻又係獨立宣言嗰幾句説話講咩啫？就係話人有人生而平等，有生存追求自由係嘛，同埋追求快樂嘅權利。人有生存自由同追求快樂嘅權利，咁呢個就係你頭先所講嘅權利嗰方面啦。咁令到我哋覺得 追求快樂同埋追求我哋自己嗰個權，我哋自己命運。 係，咁但係如果你繼續睇落去咧，呢、這個唔只係一個權利咯。其實當下邊係寫住，如果你發覺你嘅政府係做緊啲衰嘢，唔俾啲權利嘅時候咧，你係有責任推翻呢個政府嘅喎。 即係話明顯地講明你可以。 实 普選真係有盡少少步嘅可能啦。OK， 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好啊，我希望蘇格蘭可以獨立到。